情的边疆，有种不确定预感。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，到对方心底敲一敲。

静的守着电话，我

最深的爱恋，却熬不过时间，曾为我留下多少蜜语甜言。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， 淹没了你我的世界。我最深的 从前的愿望

走到海角天边，偶尔想从前，

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，六大主题乐园，4月15号到5月1号，让我们相约怀柔，共享电影狂欢。公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-40。 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-40。 商标专利申请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-40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-40，上小顶网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像静止的城市为谁停留，是不是和我一样赖着不走。你说故事已经结束很久，我忘了向前走。我努力假装现在过得很好，现在的你看来已不需要我。也许在不同的时空，还牵着你的手。想知道你真的过得好吗？没有我，也许谁都解脱。将思念转身在一张书签中，悄悄到你身边。现在我试着习惯一个人过，也许你已经开始新的生活。陪着我的叫做寂寞，陪你的是谁呢？想知道真的过得好吗？没有我，也许是种解脱。将思念蜷缩在一张时间管理，悄悄到你身边。现在我试着习惯一个人，也许你已经开始新的生活。陪着我的叫做寂寞，陪你的是谁呢？也许在不同的时空，还牵着你的手。 是美丽的，但是都过去了。当年的感动呢，多半忘了。后来的我们呢，呼吸着，去哪里旅行呢？也要携带一匹箱快乐，酸甜的时光留下来，人得往前走，走过一路的碎石头，才知道平凡多难得。以后我常常自己一个人听寂寞，他说签上名字，请把他给放走。你呢？你是否也肯微笑与过去挥手？命运在移动，努力过了就好了。再远，最后还是需要降落。蒸发的眼泪呢，也许无所谓了。光阴它对我说，该幸福了。记忆心中，别说以后，我常常自己一个人挺寂寞，他说签上名字，请把他给放走。你呢？你是否也肯微笑与过去挥手？命运在一度努力过了就好了。最后还是需要降落，蒸发的眼泪呢，也许无所谓了。光阴它对我说，该幸福了。记忆摆在心中， 醉过几个夜晚，喝几杯咖啡，和几个人聊天。我搬过几个地址，谈几次恋爱，偶尔给你邮件。我听过几种音乐，配几种画面，偶尔还是流泪。放纵过几个黑夜，经历的狂欢，在青春快逝 去。这素要开到多少，往哪个方向才能追回你？我去过几个城市，有几个地址，仿佛能听见你。为什么折磨自己，也折磨着你？也许你不在意。旧朋友几次提起，有你的消息，说谁在找几个你，才可以忘记你？我还要拒绝几个你，才可以不想起？这城市怎么都是你，可你在哪里？这世界怎么都是你，原来你住在我心里。车速要开到多少，往哪个方向才能追回你？我去过几个城市，有几个地址，仿佛能听见你。为什么折磨自己，也折磨着你？也许你不在意。旧朋友几次提起，还是你的消息，说谁在陪着你？我还要遇见几个你，才可以忘记你？我还要拒绝几个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